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2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舅舅一家。陆兆颖对潘明月的安排自然没有意见，只是看了施立明一眼，拜托他帮忙照看一下潘明月。施立明听完只悠悠开口， 陆少，您这一句 不是认真的吧？ 就潘明月的武力值，施立明觉得自己对上他都够呛。陆兆颖手抵了抵唇，放心不少。 行，那我先去室内，秦叔叔呢？ 他转了两圈没有看到秦汉秋。 哦，秦先生好像是去见工友了。 施立明朝路的尽头看了看，陆兆颖拿着车钥匙跟潘明月说了一句，本来要走，听到这儿他诧异地看向施立明。 什么工友？不清楚。 施立明依旧看着尽头的方向。 行吧，你照顾好这两人。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，陆兆颖跟潘明月说了两句才开车往室内的方向去。施立明跟潘明月又等了五分钟，秦汉秋才领着一个中年男人出来。这个中年男人皮肤有点黑，身上衣服灰扑扑的，手上还拿着一个安全帽。秦汉秋穿着定制款的 L 加衣服，半点也不嫌弃地拍着中年男人的胳膊。 啊，这是冉冉的表舅。 潘明月朝周大健打了个招呼。施立明却被秦汉秋这句冉冉的表舅给吓到，连忙恭敬地开口。 你好。 做教官久了，整天打打杀杀的，施立明身上的气势自然不是普通人能比的。周大健由内心而生出畏惧。 别拘束。 秦汉秋说完这一句，又对周大健说， 你别看他这样，他呀都不会搬砖。 是吗？ 周大健瞬间放松了不少，只用一种你竟然不会搬砖的表情看了施立明一眼。 你弟弟怎么样？听说你亲生父母不在了，也别伤心，有个优秀的弟弟就可以了。冉冉呢？ 周大健看了周边一眼，都没有看到秦冉。 哎，冉冉当年状元考出去的，镇长没少给人吹，他怎么没回来啊？ 又是一个叫冉冉的人，施立明记住了。 啊，冉冉比较忙。 秦汉秋说了一句，周大健表示理解。 哎，他今年毕业，确实忙。 秦汉秋点头，便遗憾地看向周大健。 哎，你怎么不来京城啊？ 秦冉结婚，周大健正好忙一个工程，给秦冉发了红包就没有去。后来秦汉秋联系过周大健，邀请了好几次，对方都不肯来京城。周大健摆摆手， 不来不来，你说京城不能搬砖，我只会搬砖，去京城我一家老小怎么活？我不像你有个弟弟，还有个聪明的女儿。 秦冉的事在网上肯定搜得到，秦修成跟秦玲上过综艺节目，镇子里很多人都知道秦汉秋的弟弟是大明星秦修成。只是这些普通人基本不知道秦修成是秦家的人，毕竟秦修成的身份也就圈子里的人知道。至于网友，现在也不太敢提了。一行人说着，在路口等表妹的潘明月也等到人了。一辆银色的面包车在潘明月面前停下，驾驶座上的女生下来，对比了一下手机上的照片，一下子就把潘明月认出来了。她有点害羞地问道， 你是明月表姐吗？ 她扎着马尾辫，样貌清秀，看起来挺活泼的。 香香。 潘明月笑了笑，手里一直有舅舅家的照片，自然认得出来，这是他表妹潘香香。潘明月没有秦冉那么难以接近，尤其最近两年性格温婉不少，笑的时候更是温柔到不行。可能因为亲缘关系，潘香香对这个长得好看的表姐非常喜欢。 姐，你长得太好看了，难怪我爸说我没有继承到她的完美基因。 我哪里长得好看？ 潘明月摇头失笑道。两人之间的关系瞬间拉近了不少。潘香香以为潘明月自谦，不由捂嘴笑笑，在潘明月的介绍下又见了秦汉秋跟周大健。秦汉秋没在公众出现过，除了以前认识的人，没有人能把他跟秦冉、秦修晨联系到一起，潘香香也不知道。 那我过两天再去找你吧，今晚呢先跟我兄弟喝两杯。 秦汉秋对潘明月说。两拨人马在路口分别，潘明月跟着潘香香到了他们家。潘香香家距离宁海镇还有一段距离，在一个村子里，是一栋两层的小楼，还圈了一个白色的院子。车停下来的时候，潘明月看到门口还停着一辆奥迪。这个村落奥迪还是挺少见的。 这是我跟女朋友家的车，我嫂子她妈妈来了，我爸妈在接待，不然就是我爸去接你了。 潘香香小声开口，见潘明月不介意他父母没有接他，才松了口气，带潘明月进去。两人进去的时候，潘家大厅里正坐着几个人，气氛好像不太好。 爸，表姐到了。 潘香香一进门就兴奋地开口。 明月。 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一听，立马放下茶杯，激动地走过来，仔细地看着潘明月。 哎呀，果然跟你妈呀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 潘明月看舅舅热泪盈眶的样子也忍不住，他妈妈说过小时候就舅舅对妈妈非常好。 既然你们有客人来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潘记他们的事我们明天再说。 对面坐着的中年女人站起来，中年妇女看起来有点气势，手里挎着个名牌包，看起来跟潘家的设施有点格格不入。这是潘季未来的丈母娘，潘季就是潘明月表哥。潘明月学稽查的，自然能看出来舅舅这一瞬间表情的变化，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对方。潘香香十分懂眼色地带潘明月往楼上走。 表姐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间，你晚上跟我睡吧。 等到了楼上，潘香香关了房门才到。 那是我嫂子的妈妈，嫂子人也特别好，从高中就跟我哥在一起了，俩人一起考到了 S 大。就我嫂子家是开公司的。 潘香香十分喜欢潘明月，跟他娓娓道来。潘明月闻言颔首。他看到车的时候就猜到门口那辆奥迪是潘记女朋友家的。楼下，厨房。 你看着火，我上楼去看明月。 舅母扔了抹布，表情不好。舅舅叹息道。 唉，就算是为了小金忍一忍。你看小金对你多孝顺呢，跟你第二个女儿一样。不喜欢金家以后少来我，反正以后啊也是他们两人过日子。 小金是小金，他妈是他妈，我分得清。 提起潘记女朋友，舅母语气好不少，解开围裙让舅舅去做饭。 明天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他们家，我带明月香香逛商场去。 行行。 舅舅无奈。看出来舅舅家头疼潘记的事儿，明天似乎还要出门。潘明月暂时没有说陆兆颖的事儿，并让他不用来。 意识，舅妈果真让潘香香开车三个女人去商场了。舅妈给潘明月买了不少衣服，让潘香香念叨不止一次自己不是亲生的。 终于被你发现了。 舅妈看她一眼，潘香香无语了。舅妈一直说中午不去金家的酒席，只是最后潘静女朋友给她打了电话，她不忍心拒绝，最后还是带两个女孩去了云顶酒店。这是金家老爷子的寿宴，潘家金家亲事已经定下来了，婚礼也在筹办，于情于理潘父潘母都该来的。潘明月一行人去的时候，人几乎坐满了。他看到舅舅坐在靠近包厢大门的桌子上，这一桌没有什么人。 伯母、香香、明月妹妹。 看到潘明月他们过来，站在舅舅边的女人连忙同他们打招呼。 小姐啊，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跟你爸爸商场上的人也不认识，这里就很好啊。 舅舅摆摆手对小金道。小金十分礼貌地跟潘明月打完招呼，又招待了一会儿才离开，转身脸色就变了，似乎忍着怒气。 别不懂事，主座上都是你爸爸的领导，潘家人坐上去像什么话？ 金母看了小金一眼，压低声音警告道， 得罪了你爸的领导怎么办？尤其是那位江总，你爸好不容易请来的，人潘家都没说什么。 那我结婚呢？你也要让叔叔阿姨做普通席？ 金母理了理自己的包。 他们不愿意做，可以让他们回去。 说完，金母直接离开。小金眼睛红了，又忍住泪，重新回去招待潘明月一行人。一顿饭大概吃了半个多小时，期间只有小金一直在陪同他们。还未散席，主座上的人似乎收到了什么消息，他放下了筷子，金父金母连忙起身，一直送到包厢大门。 啊，江总，慢走。 这表情跟面对潘家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被簇拥着的江总喝得不多，他为人严肃冷漠，只是在门口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他忍不住脚步顿了一下。 啊，江总。 金家一堆人小心翼翼的。江总朝门口这一桌的人看了一眼，有点迟疑，开口道， 啊，潘小姐。 潘明月拿着筷子抬头，认出来这是江冬夜的心腹，不过不记得他的名字，就朝他微微颔首。 潘小姐，您来云城也不说一声，江少要知道我就死定了。您住哪儿？啊，对了。 这位江总走过来，念叨着，一个秦冉，一个潘明月，江冬夜都特别关注。这位江总说着说着又想起了什么，脸色一变。 是不是云城这边出大事了？ 他想想江家最近内部传的京城街头炸弹的事儿，心头一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